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鳗鱼图书授权的精品古风多人有声剧《嫁姐》，作者明鸾，领衔主播云鹤追、锦鲤、邓佑熙。第150回，宫中沉重的丧钟敲了大半夜，声音雄浑压抑，在长安的臣子们无不摘冠着素，满面哀容。奉天门前的广场上乌压压跪了一大片，太子与太子妃联袂跪于乾清宫中，对着龙床上形容枯槁的尸首放声痛哭。宫女太监们动作小心地为先帝沐浴更衣抚亲，将其抬入金碧辉煌的子宫之中，行小殓之仪。那子宫以极其稀有的金丝楠木制成，通体布满繁复的纹样，漆室49次，外层饰以黄金，内衬各色织金彩缎13层，乃是太子命令工匠日夜赶制数月得来，足见他的拳拳孝心。天亮时分，皇室宗亲、各个大将要员以及外命妇们纷纷入内觐见。自成亲以来，谢之方将姐姐藏得像个宝贝似的，以她身子不好为由，将递到将军府的拜帖一一挡了回去，不许旁人打扰他们二人清静。这会儿碰上国丧，她实在没有办法，只得使身边的亲信们用轿子将谢之真接了过来。谢之真还担着个公主的名号，将一头青丝规规矩矩挽起，并不戴什么首饰，素着一张脸，身着一袭孝衣，在婢女和侍卫们的簇拥下迈入宫门。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有不少臣子们抬眼偷看，惊为天人。注意到众人觊觎的眼神，谢之方急忙加快脚步，匆匆迎了上去，用自己的身形挡住他，一边带他往乾清宫去，一边啰里啰嗦地交代： 姐姐用过早膳没有？我已求太子向太子妃打过招呼，你在殿中跪一会儿，便推脱身子不适，自有宫女们带你去偏殿休息。 一想到那位太子妃乃是齐家的大小姐，她就觉得心里膈应的厉害，偏又不好多说什么，只得悄悄捏了捏谢之真的手。 姐姐放心，今时不同往日，有我作证，谁也没胆子难为你。 谢之真心中浮现暖意，微微点了点头道： 你自去忙你的，不要失了礼数。 入宫的宗女命妇们也有上百人之众，没有哪个是要自己夫君亲自来接的。谢之方此举着实有些越矩，这一路行来令众人纷纷注目。他执意将姐姐送入殿中，看着她在前排跪下，这才一步三回头地离去。临走之前，他交代几个相熟的太监小心照看着，若有不对，立时便去前头寻他。时隔4年，谢之真以将军夫人的身份再一次出现在众多贵妇人面前。4年前，她是谢府闺阁中温柔可亲的少女，家世并不算多么显赫，却有倾城之姿，在宫中收获的多是嫉妒又不屑的目光。而这一次，就连敢抬起眼睛打量他的都屈指可数。谢之真从未如此直观地感受到权力的迷人之处，不免感慨良多。齐家大小姐闺名唤作元娘，入宫为太子妃之前和谢之真打过几次交道，后来还差点成了一家人。那时候的她性情骄纵，自视甚高，对于这个除了美貌温柔，其他方面皆平平无奇的女子并不太满意，只是维持了表面上的客气，未曾深交。一晃眼多年过去，齐家如大厦倾颓，沦为众人眼中的笑柄。天之骄子的哥哥萎靡不振，自我放逐至蛮荒之地，齐元娘尝遍了从云巅跌入深渊的悲心滋味。幸得太子殿下垂怜，他依靠着那一纸婚约成为太子妃，如今又即将登上母仪天下的后位。 经历了大起大落，少女的性情变得内敛了许多。面对有相似境遇的谢之真，竟生出几分惺惺相惜之感。不等谢之真演戏，齐元娘便是两名侍女将她悄悄扶往偏殿，自己也借着与她寒暄的由头，歇了歇跪得酸痛的双腿。 周将军再三央请，说你身子不好，让本宫千万看顾些。 齐元娘示意她喝两口热茶暖暖身子，神情中透出几分亲切之意。谢之真欠身行礼谢恩，轻轻道， 多谢娘娘关心，还请娘娘节哀。 你弟弟的事儿我都听说了，一代将才殒命于沙场，真是可惜。 齐月娘还依稀记得谢之方那活泼跳脱的模样，也知道他们姐弟二人感情甚笃，话语间带出几分唏嘘。谢之真不好答这话，含糊着应付了过去，与他聊了些不痛不痒的话题。深宫苦闷，太子的侧妃和侍妾虽然不多，但个个都是人精。齐元娘找不到一个能够说话的人，这会儿面对旧时，倒难得的能吐露两句真心话。谢之真有心迎合，自然打叠起12分精神应对。两人越聊越投机，待到行大殓之礼时，一前一后跪于子宫之前。齐元娘一副哀痛过度的模样，捂着帕子大哭了几声，伏倒在地。谢之真见机极快，七行着迎上去将人扶起，急忙叫道， 太子妃娘娘昏过去了，快宣太医。 几个宫女们七手八脚地把齐元娘抬至偏殿，谢之真也随侍在侧。他偏过头去，瞧见那面色苍白的女子悄悄睁开一只眼睛向他眨了眨，紧接着又紧紧闭上，不由得回想起弟弟小时候装病的模样，强忍住笑意。不多时，太医匆匆赶来，竟然诊出喜脉，一死一生，一悲一喜，这真是命运弄人，造化无常啊。谢之真见齐元娘并无惊喜之色，反而悄悄捂住小腹，本能地做出一副保护的姿态，便已猜到她早就知道身怀有孕，不过是挑着这个时候大大方方地揭破罢了。如此既能免去守孝哭灵之苦，又可借着腹中龙种坐稳后位，压制那些个蠢蠢欲动的妃嫔和他们背后的势力。只不过这样一来也有弊端，他如此高调必将成为众矢之的，这胎儿能不能顺利降生还未可知。眼看着当年那个高傲娇蛮的少女变成这样一副深思熟虑走一步算百步的模样，谢之真不觉得可怖，反而觉得有些难过。世道对女子素来苛刻，无论宫城还是深宅，身为主母，若是自己拿不定主意，性情软弱可欺，怕是要被那些个莺莺燕燕们吃得渣都不剩了。如弟弟这般内宅干净，整颗心都系在自己身上的，能有几个？正殿中丧仪既毕，太子赶过来，这些年越发沉稳持重，脸上罕见地露出喜色，显然对这个孩子的到来极为期待。江山还未坐稳，他确实需要一个名正言顺的嫡长子来安定民心。太子和齐元娘低声说了几句话，语气温和，齐元娘的回应也十分克制，严格遵循宫中礼仪，眼睛却亮亮的，专注地望着夫君。太子前朝还有诸事缠身，只略略坐了一会儿便匆匆离去，临走时降下特旨，恩准十余位年长或体弱的命妇早些归家歇息，这其中自然有谢之真的名字。齐元娘动若观火，有些羡慕地对他说， 周将军待你很好呢。 谢之真看得出他的寂寞，并未立时告退，而是留下来陪他待到天黑，趁众人不备压低声音道， 娘娘，我们府里有几十名暗卫，身手还在其次，最难得的是忠心不二， 说是娘娘信得过。 论理他不该说这样越矩的话，可他见齐元娘在这深宫中孤立无援，既无娘家护持，又无人手可用，神情惴惴如履薄冰，不免地生出几分同情。再者与对方交好，对弟弟的前程也颇有注意，万一哪一日太子和弟弟生出嫌隙，有人在中间转环，总要好得多。齐元娘难掩惊喜，悄悄捏了捏他的手。 你得空啊，拟个单子给我，我想法子让他们以侍卫的身份进宫。 都是聪明人，许多话不需要明说。谢之真悄无声息地投了诚，告辞离去。谢之方连忙了三日，方才纵马回家。他洗了个热水澡，坐下来狼吞虎咽，连吃了三碗饭，又喝下两碗姐姐亲手包的素食锦豆腐汤，方才打了个饱嗝，从身到心活泛起来。谢之真轻言细语，将太子妃怀孕以及借给他暗卫一事说了，递过帕子给他擦拭嘴角。谢之方的脸色不大好看，问道： 我记得姐姐和他只是泛泛之交，什么时候关系变得这般好？ 是真的如他所说，觉得太子妃可怜吗？还是旧情难忘，爱屋及乌？心里生出无端恶念，谢之方不敢再聊这个话题，转而问起家中琐事。谢之真一一答了，见弟弟面有倦色，便催他早些沐浴歇息。听众朋友们，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点击订阅关注，精彩更新不容错过哦。